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像绝版海报，把你贴在额角、收藏你的背影变成无价之宝，由我到处炫耀。 走路都在跳，吃不饱睡不好，脑袋都坏掉，心狂跳太糟糕。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我对你呼叫？怎么办？我越来越爱，快给我大声公告白，爱就爱，马上要精彩，不要彩排。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爱，不抵抗，不算来，不悔改。管他的今后我早白，只要被你崇拜。 留你成为世界最后一个。坏掉，心狂跳，太糟糕。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渺小的呼叫？ 怎么办？我越来越爱，抱举着最夸张的名牌，第一个冲到第一排，比谁都快。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嗨，不抵抗，不算来，不悔改。管他的晴空。 Oh my God， 我越来越爱，享受着宿命的安排，眼看你执迷的风采，排山倒海。 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嗨，不抵抗，不算来，不悔改。越刹车越停不下来，反而越来越爱。 Oh my God， 天都塌下来，而我是你给的天才。我要被害，为你恨，为你爱，为你坏，为你怪，不应该，更应该，才活该。越忍耐越停不下来，只能越来越爱。 像绝版海报，把你贴在额角。 来自于飞轮海的这张专辑啊，在2009年的《越来越爱》同名主打歌。那么除了延续了他们之前前两张的这种招牌舞曲之外呢，在这张专辑的创作当中还特别加重了摇滚元素啊，整张专辑都可以说是充满了这种阳刚成熟的男人味儿，而且也是他们当时啊，从这个2006年到2009年成军3年来的成长十分贴切的一个转变。因为当时呢，这个要各地演出，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的录制都在不同的城市完成的，很有意思，特别像是一个拼盘，又是一个这种用音乐点亮地图的感觉。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思萌。 要我装没看见，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不乱方便，抱着你不会是燕儿飞，这一只眼比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100遍，定时和我连线，真 在我心里画一条弧线，落在了草丛之间。是谁能在天空中画一道闪电，变成了一株鲜艳。 的雨点，你身后的房间，午后反射到像屋顶。 记忆的星空，捡起幸福的泪光，穿越岁月苍茫，我看见你也依然在路上。起起落落的心和不得已的坚强，生命的霞光融化了征途的风霜，就让平凡的你我依然在这不平凡的路上。路还有多远，哪里是终点，能怎样为那起起落落的心和不得已的坚强，生命的霞光融化了征途的风霜，就让平凡的你我依然在这不平凡的路上。 这是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啊，一位就是形容起来呢更像是淡如菊的歌手，在自己的这种音乐国度当中自由的徜徉，而且你会发现每次在广播里面或者在车厢当中啊，听到他的歌曲总像是进入到了一个特别纯净单纯空灵的世界，毫无尘埃，就非常的舒服。我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在此刻给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had. Oh, baby, if you let me, I can help you out with all of that. Girl, let me love you, and I will love you until you learn to love yourself. Girl, let me love you. I know you're trouble. Don't be afraid. Girl, let me help. Girl, let me love you.To life. you. Dinner's still hot. You don't want dessert to spoil. So baby, come on. Lay on my chest, then ride out into the morning. So baby, come on.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From the darkness rose a man who was out of control. In his eyes the fire that blows in flames, his corrupted soul. So can't we stop the devil, he said, housing in the living room. I should make it for less time, he said, you know you should be living soon 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今天依旧来跟各位聊一聊健康喝奶茶该怎么来做呢？在现在呢，很多商家为了迎合这个受众对于健康的诉求啊，就推出了很多选项，比如说你在点奶茶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半糖、三分糖或者是无糖的啊，有些还有这个所谓的热量指数和升糖指数更低的代糖。但是当时在上海的某些机构进行了一个专业的测试，发现呢，所谓的无糖款的奶茶也是有自带糖分的啊，平均糖分的含量是每100毫升有 2.4 克，最低也是每100毫升有 1.2 克，而一个中杯的奶茶通常是400到500毫升。简单来说，即便是你喝一杯代糖奶茶，它依旧里面会含有大概8到12克的糖分。那么再回想到我们昨天提到的，建议各位每个成年人每天的糖分摄入量50克以下，那么最好25克以下，你看一杯无糖的奶茶就已经占据一半了。所以生活当中的这种糖分的摄入还是要谨小慎微比较好，这样的话会减轻我们身体在代谢疾病方面的风险。 I wonder when you go if I stay on your mind. You can play that game, but you win me every time. Everyone before you was a waste of time. Hey, you got me. Center of attention, you kn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在面具里偷偷地在哭泣，为看了不能说的秘密。我说是我和你抢走我的生意，别忘记，别不想靠我才飘翻冠军。听我说， 拿出你的钞票，想拼就买不到，先生小姐们赶快来投票。 跟着我